高湾检疫中心第一期和第二期合共800个单位，供在 A 组指明地区完成疫苗接种后来港的外佣作检疫用途。当局每个单位每晚收取480元，包括三餐膳食和所有费用。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可以从今个月14日上午9点起，经劳工处外佣专题网站的预约系统申请预订房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07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4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7.34美元，卖出价是1788.0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一两阵嘅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系强大嘅，又系脆弱嘅。 佢嘅健康同我哋永远都紧扣一起，一齐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佢同我哋嘅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10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点样由我哋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昼9:10，港台电视31。 翻风落雨转天气就会流鼻水， 试过发烧鼻塞塞，仲要闻到有臭味。 呢啲可能都同鼻敏感同埋鼻窦炎有关。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好玩医学》，9月16日星期四将会请嚟香港中文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沈卓伦医生，同大家讲解鼻敏感同埋鼻窦炎。 香港暖流电视版，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 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四分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今朝早为你主持星期六嘅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刚刚为你带来咧有四季歌，不过呢个版本同系咪同你平时听嘅版本有啲唔同咧？因为有几个人合唱嘅，包括咗有郑婷姐姐啦、日文啦，同埋于飞、姚莉一齐合唱嘅。好啦，咁啊提下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10一号啦，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嚟到八月初五噶啦。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之前咧就讲咧有两个台风咧就喺香港嘅附近啦，睇嚟咧好似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咁样。希望咧佢都系快啲远离香港，唔好影响到香港。当然都唔好影响到其他嘅地区啦。喺一啲冇咁大影响嘅地方咧消散就最好啦。不过呢啲都系我哋控制唔到嘅嘢嚟嘅，但有啲系控制到嘅，咩意思呢？听歌啊，或者你跟住唱啊，呢啲都系你自己可以控制嘅。 假装欢欢喜喜，把头抬起，步子太快，太快在春风里，心儿在闪耀。 我哋有默默的相思咁啊，主唱咧就有崔萍加上蓓蕾嘅，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咁头先讲咧，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咁啊睇下点走法先。高空反气旋咧正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显港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啊。同时，超强台风灿都咧集结喺高雄之东南偏南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 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而向台湾一带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咩话？35度再高一两度，稍后一两阵嘅雷暴啊，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咧，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已经就嚟中秋啦，怎么咁热嘅咧？啊，中秋夺暑啊嘛。大家真的要小心，我想着会冷亲，热到真的会热亲。加上这个的姚敏合唱的这一首《星心相印》，哇，真的很多好歌都会不停地为你播放。当然今天都是主要为大家带来一些合唱歌曲。跟住下来的这一首你有听过没呢？我们有刘韵姐姐加上夏丹《小白船》。 穿上衣。 加上欧阳飞恩的歌声，日日都是好时光的，只要你的心情是觉得是舒畅觉得快乐，只日日都是好时光。如果你日日都觉得是阴天啊、落雨啊，这些这样心情呢，日日都是这个的不开心。所以呢，其实我成日都讲了，即是开心又过一日，不开心又过一日，那么为什么不开心心呢？当然你说哇，在讲就真的容易，可能你有很多问题在个背后里面卡住了你的。但是实情那些问题可能即是你就算是这样想都好啦，都没办法解决或者是改变的。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即是叫做接受了它呢？即是讲得阿 Q 精神一点，就是讲紧抛诸脑后啦，当它即是当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鸵鸟政策啦。咁有时即系你话咁样系咪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成日都讲啦，如果你憎一个人咧，其实辛苦过系你自己，可能嗰个人又唔知道你憎佢，系嘛？咁何必咧？何必憎佢咧？咁咪放低系最好嘅方法咯。好啦，望个钟好快到呢一个五点半钟啦，我哋先睇一节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仲有一个小时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所谓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和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去极端化问题。事实上，新疆教培中心并非乜嘢嘅集中营，而是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举措。所谓的种族灭绝更是无稽之谈。郑泽光话，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本质上是抹黑中国形象的政治操弄。这个法庭实质上是反华势力资助的民间机构，是不折不扣的伪法庭，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和效力。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误导英国民众，破坏两国人民友好，干扰中英关系顺利发展。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有关恶劣行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联合举办涉疆问题网上新闻发布会。郑泽光在发布会上发表有关讲话。 匈牙利外交部表示，政府已经和国药集团的行政单位签订意向书，将会在未来10个月发展所需基建，生产国药新冠疫苗。官员指，有关协议容许在匈牙利的生产线透过和国药共享信息，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快速作出反应。官员又说，政府计划在新的疫苗工厂生产国药疫苗和匈牙利本土研发的疫苗。政府已经拨款1亿8600万美元兴建工厂，预计去到出年的年底，匈牙利在疫苗生产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匈牙利累积超过81万人确诊，3万多人死亡，现时过半人口已经完成接种疫苗。黎巴嫩后任总理米卡提宣布组成新政府，打破当地近一年的政治僵局。总统奥恩和米卡提在首都贝鲁特签署新政府组成法令，新政府包括24名成员。米卡提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巴嫩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他将会不遗余力联系国际组织获取援助，以确保国民基本需求。他承诺会全力以赴阻止黎巴嫩经济崩溃，令国家重现繁荣。现年65岁的米卡提曾经在2005年和2011年两度出任黎巴嫩总理。去年8月，时任总理迪亚卜因为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宣布政府总辞，成为看守政府。同年10月，哈利里获授权组阁，因为同奥恩有分歧，一直无法完成。今年7月，哈利里宣布放弃组阁，米卡提被任命出任新总理。翻嚟本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报告书，建议订立一项新罪行，加强对儿童和长者等易受伤害人士的保护，以防止和制止虐待发生。报告建议，对不举报或者没有采取合理步骤保护受害人的旁观者施加刑事法律责任，控方无需证明被告人有没有作出非法作为或者忽略，亦可以提出检控。刑罚方面，如果受害人死亡，被告最高可以被判处监禁20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07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4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7.34美元，卖出价是1788.0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中央肾科委员会主席麦兆嘉医生： 虽然这个我们一般的印象就是有慢性肾病，当其他疫苗注射的时候，他们的保护率都不及得正常人，但是在这个疫苗当中，现在的数据就令人鼓舞。其中一句就是讲那些慢性肾衰竭，又或者是有小部分的数据现在出了是他们洗紧肾，更加是做了肾移植的都有，他们的保护率去到89%。

梅艳芳、林永亮《心形是冷》。罗文加上恩妮，世间始终你好。当然就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想起电视剧主题曲，想起这首。都是一对来的。罗文恩妮好像仿佛成为了合唱的一对。这一对是电视荧幕的其中一对。郑少秋、汪明荃。 只有猜寄情怀，浓情切意两无猜。 只有猜困情怀，怨怨因因难分解呀。 地老天荒情。 Yeah. 知是缘，万事真。 紫钗痕，我哋有郑少秋加上汪明荃合唱，同样地都系啊呢一个嘅古装剧有呢一首。相关的歌声，关正杰加上关谷英一起唱了好吗？两忘烟水里，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采爱约怎半丝，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乐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献尽爱竟是爱，风中化成唏嘘句。 笑莫笑， 仍 悲莫悲， 因他 此刻我乘风远去， 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市区最高气温呢又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呢有一两阵的雷暴啦，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呢明日天气酷热，行部分地区呢是有骤雨和雷暴的，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骤雨，新界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样地都是电视剧的歌曲啊，拆公牙牛找到这一首，不可能大家都不会记得啊，但是他这一首这么经典的合唱歌曲应该都懂得唱翻一两句了吧。只有情永在，张学友狂未云。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恩怨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爱。千山里都找到爱。 亦不想作预告。 日后变幻，有谁能预见？誓言未必一日做到，但这心始终待你真的好。其余幻变管不到，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唯要你心里真的倾慕，其他的不想再知道。 一首好冧嘅情歌啊！叶振棠加上叶丽仪合唱嘅《愿你待我真的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啦。一阵间咧就会有6:00新闻简报啦。咁大家都知啦，6:00新闻之后咧嘅清晨上嚟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六咧就有呢一个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甲状腺素高啦吓。咁啊，今日咧咁啊讲下低咁啊。高同低有咩分别呢？有咩症状啦？咁同埋对身体有啲咩影响啦？点样医治啦？等等呢啲一切一切嘅资料呢，一阵间呢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嘅。咁当然而家要讲啲咩呢？咁梗係唔係我讲啦，要将个咪呢交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呢同大家讲下呢个6:00嘅新闻简报。返嚟之后呢仲有半个小时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解释有关要求同维护国家安全嘅执法工作相关，会给予支联会申述机会。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话：，如果建议通过，法律上等同政府解散支联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喺清晨5:00，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现港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的天气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00，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22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时速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15.7度、东经11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时速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5至6级，有 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風5至6級，稍後達八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後轉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達到4至5級，初時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西部吹東北風達9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橫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風1級，能見度17公里，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東沙吹北風1級，能見度10公里，澳門吹西南風1級，能見度19公里，黃茅洲吹東南風1級，最後是西沙吹東南風3級，能見度16公里。香港電台橫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琼斯指数报34607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9，人民币6.445，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7.34美元，卖出价是1788.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4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武功第一！ 大师，我想改翻个型到爆嘅名行走江湖，想问下祖先得唔得啊？ 改名咁大件事，问祖先，你都唔听下专业人士意见？ 点听啊？ 听住今个星期六晚8:30，由文教组制作第五台播出嘅闲话武林，你就知点样改一个好名行走江湖啦。咁你原本叫咩名？ 唔讲得。 你唔讲我点帮你啊？ 我真系唔讲得啊！ 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会找医护人员帮手，譬如是医生、护士。但是原来狗狗都帮到我们。今个星期六黄昏5点到6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希婷主持的《宠爱物语》。到时我会请来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协会创办人魏晓辉，同埋治疗犬番薯同埋佢嘅主人 Rachel 上来讲下狗狗怎样帮人类进行治疗。到时记得收听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下你嘅日子啦，2021年9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8月初5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同埋我哋嘅老友记啊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啊。呢、这个时候咧就有张国荣加上陈洁玲嘅歌声。

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呢一个星期六啊，咁啊嚟到呢个时分咧，继续咧就有呢一个佩佩啦，同埋我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呢个甲状腺亢进症啦， 系系， 咁就即系呢个甲状腺素多得滞啦。 系啊， 今日你又同我哋讲咧，就系话如果甲状腺素少得滞嘅时候，原来都有问题噶。 系啊，因为你可能医完咗甲状腺。抗进之后，譬如之前我哋讲做完手术啊，做完电疗，即系放射性癫之后咧，那个甲状腺荷尔蒙分泌唔够，那个必然嘅后遗症就系甲状腺荷尔蒙系萧条， 嗯， 即系冇， 系 咁咧唔够，即系甲状腺荷尔蒙不足，咁呢个因为治疗而引起嘅， 系 咁但系你甲状腺分泌不足，仲有好多唔同原因咧。之前我哋讲个大颈泡啦。咁有啲人大頸泡嚴重嘅大頸泡都係因為一個生理性嘅問題，就係、話，譬如佢唔夠癲質啦，咁、譬如係內到地方個甲狀腺咁大，因為佢個唔夠癲質、就會令到根本做唔到有效嘅甲狀腺亢進，佢亦都係甲狀腺分泌不足。咁、另外有一啲嘅所謂甲狀腺嘅炎症啦，我哋有一啲嘅過濾性嘅病毒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炎症呢、這個甲狀腺功能失調。另一啲咧就是、退化性嘅毛病啦，咁就最退化性就当然咧比较常见于年纪大嘅人士啦，即系老人家七十零岁以后咧，有机会咧系甲状腺分泌不足嘅。 哇，听你咁讲，真系都系由十几岁去到几十岁都有机会 嘅、 哦。 系呢、這个甲状腺对我哋人体系非常之重要嘅、甚至乎有时我哋见认知障碍症嘅朋友。是帮他检查发觉原来他本身的认知障碍症是因为甲状腺荷尔蒙不足而影响的。 哦，咁好啦，你头先又讲因为内陆嘅朋友仔可能接触呢个癫嘅食物比较少。咁我諧香港喺四面环海，同埋香港人咁鍾意食海鲜，系咪应该香港少嘅人唔系好多啊？ 而家比例上少㗎啦。啊，即係以前我哋見得比較多，呢、這個1940年代咧就係會見得多啲嘅，現時咧係好少噶啦，因為嗰個係醫療啊科技都早少做得治療噶啦。 咁嗱，上集講咧，即係抗進症就有好多唔同症狀走曬出嚟啦，係咪？咁如果甲狀腺素太少，又有啲咩症狀嘅咧？ 嗰、那個人會即係比較呆咗啲啦，因為個甲狀腺係。我哋有咩用同新陳代謝啊嘛， 即係佢又慢得滯啦。 機器快同機器慢嘅分別啦，即係慢。 係 機器慢就咩？就啱啱之前我哋上一次講嘅調轉咗啦。 哦， 心跳快會變成咧？ 心跳慢咯、 啊。係啦，真係心跳慢㗎。啊，即係甲狀腺不足嘅朋友咧，心跳會慢啦。咁、那個人咧就會呆，即係遲鈍啲，即係講嘅，即係冇咁反應咁敏捷， 慢啲嘅。 係。咁但系咧，佢就会肥咯。 哦，因为甲状腺亢进就会瘦，佢就调转头食少少嘢都肥啊。 系啦，啱啦，佢会肥咯，因为佢嗰个消化，即系个新陈代谢率慢咧。即系话佢要用个能量用得少。用嘅能量少，咪聚积啊。聚积佢变成脂肪，通常咧比较肥胖啦。咁呢个系最常见啦。咁另外咧，因为即系甲状腺荷尔蒙咧，就系我哋个。新陳代謝率啦，咁即係冬天咧就唔可以提升新陳代謝率喎。咁會點咧？ 好凍咯，成日都 係啦，怕冷。 咁 我哋之前講甲狀腺亢進會肚屙， 係 咁咪調翻轉啦， 就便秘。 便秘啦。 哦，完全係同即係上次所講嘅症狀相反就啱啦。 係啦，咁、那個眼就唔會凹入去嘅嚇，即係一樣，唔會突出嚟咁解啫。咁呢、這個呢啲咧就最常見就是。便秘啦、怕凍啦、呆滯啦、心跳慢啦，咁多人你喺一個普通人嚟睇，你話佢牛牛地啊，所以呢個咧係甲狀腺分泌不足，通常比較多咧喺年紀大嘅人出現多啲啊，或者退化性嘅毛病啊嘛，佢可能六十零七十歲至開始咧，咁好多時咧就是、不知不覺。 喂，咁梁醫生。 中年发福好多人都有噶啦，我点知啊？同埋即系年纪大咗， 退休就唔做嘢，净系坐喺度诶瞓下觉，睇下电视， 咁 你就 好 难分。 正常 喎， 系咯， 你好难分究竟佢系咪，或者佢呆滞咗啲，我哋八十岁咧呆滞咗啊，佢 反应迟钝啲都正常啊， 系咪老咗啦？系咯，所以咧系好多咧。是不容易去察覺 到 的。 哦，咁點樣去驗證呢？係咪都同抗進症一樣都係抽血驗？ 係啦，啱啦，呢個就會抽血。我哋抽嗰個甲狀腺荷爾蒙同埋甲狀腺嗰個刺激嘅荷爾蒙，咁呢就可以得出嚟。咁所以呢一個呢，我哋好多時呢就喺老人科裏面特別着重嘅。即係一個老人家都唔知咩事，呆地牛牛地，或者之前講佢可能記憶力唔好啊？點解認知障礙症？點解認知障礙症同甲狀腺分泌不足有關呢？因為我哋甲狀腺荷爾蒙唔夠咧，對嗰個細胞嗰個健康咧就會有影響啊！即係個運行收慢咗，個腦袋就變成咧係冇咁活躍啦。咁佢可能嘅症狀咧，就會變成一啲好似認知障礙症嘅一啲症狀。亦都可以是類似或者差不多一樣，咁亦都係甲狀腺荷爾蒙不足咧，都係認知障礙症其中一個病因嚟嘅。咁所以有啲病人佢有抑鬱症啦，即係佢唔開心，有好多即係唔知囉囉攣，冇胃口食嘢，便秘，心跳緩慢，呢啲我通常要到睇醫生咧，都應該同佢做啲常規測試之外咧。都會幫佢測試埋個甲狀腺荷爾蒙噶。 我記得頭先你講咧，呢一個病咧，同炎症有關嘅。咁點樣嗰個位置無端端會發炎嘅咧？ 啊，呢啲咧就係、是、一啲嘅，即係又係一啲嘅自身免疫力嘅問題嚟噶。即係個自身免疫力嘅情況咧，係產生一啲自我抗體。因為自我抗體咧就係、是。即係開始自己打自己個甲狀腺，而係令到佢即係壞死咗啦。等於好似之前講，你甲狀腺亢進嘅時候，俾啲癲水放射啲癲水，咁佢就調翻轉，佢就有啲抗體啦。佢自身嘅抗體咧就殺咗啲細胞，而產生甲狀腺不足嘅情況啦。咁呢個喺咩年齡會比較普遍呢？通常講四十零五廿歲。咁另一個就係退化啦，即係自然嘅退化啦，咁就冇一個病因啦嚇。 咁會唔會同遺傳都有關係嘅咧？即係可能你屋企本身有甲狀腺毛病嘅親戚比較多嘅，咁都會有機會咧。 有嘅，有小部分係一個遺傳性嘅甲狀腺荷爾蒙不足嘅病症嘅。咁呢啲咧就即係會知道啊，我家族裏邊有啊，甲狀腺荷爾蒙不足。即系阿妈有啊，阿婆有，咁呢个会去到个女咧，都会发生嘅机会会高啲噶。 咁其实如果冇咩特别唔理佢得唔得嘅咧？ 咁啊，梗系唔得啦！甲状腺荷尔蒙系身体一个重要嘅荷尔蒙，就话我哋 keep 住嘅车会行。 系我由得佢肥咯，我或者我唔好谂咁多嘢。 咁 会 有心脏病发生嘅会？ 哦，即系因为个心跳会慢咗好多。 系，同埋个心脏嘅同埋我哋揾到咧就系、是。有甲狀腺荷爾蒙不足的病患者咧，佢哋個血脂肪都會高。另外咧就係佢哋個冠心病發生嘅機會亦比較高㗎。咁所以咧，呢啲咧都係話我哋要控制，因為個新陳代謝率唔夠嘅時候咧，我哋個身體嗰、那個即係能量嘅改變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嗰個脂肪質啊，我哋肥胖啊，血壓高啊，咁呢啲都係一連串咧影響。咁我哋頭先提啊。甲狀腺不足比較多喺五十歲或以上啊嘛，咁呢啲都係所以心血管風險都比較高，咁所以咧，佢又頭先係佢好重要啊，佢可能抑鬱症嘅喎，可能認知障礙症嘅喎，咁所以你唔可以唔理噶。 哦，即係喺個源頭度揾到個源頭咧，就可能即係令到其他病就唔好誘發出嚟啦。 係啊，同埋真係唔理佢。会导致会死亡的。 哦 ,OK。咁但係即係会唔会都係女性嘅机会高过男性嘅呢？ 比例上係女性会高少少，不过唔係太大嘅分别。年老嘅嗰个分别呢就不太大嘅，男女都同时可以出现。咁当然呢一个係一个容易治疗嘅疾病啦，你发觉咗好简单㗎嘛。 肥翻啲甲状腺荷尔蒙佢啫嘛，好容易医。 咁咁系咪即系食一世啊？定系食一阵嘅啫？ 食一世噶啦，即系你冇咗个分泌功能啊嘛。 嗯。 咁其实我都可以讲翻例子啊。 嗯。 其实我都有一个个案咧，其实就系个认知障碍症去到好严重，要睇医生啊去跟进。咁发觉咧，佢之前食嘢食得唔好啊，咁所以咧佢啲食唔到嘢，嗰啲药都食唔晒。 嗯， 咁总之咧，就系佢个荷尔蒙、甲状腺荷尔蒙咧，一路都控制唔到啊。 嗯， 咁咪唔够甲状腺荷尔蒙。咁但系佢之后咧，佢摆条胃喉去喂翻佢咧，佢真系好翻晒，个人都精灵晒。 嗯， 咁呢啲咧都系我哋都要知道，其实有时咧就系、是，发多人呢个就系好后期啦。即系佢如果佢早少少去处理得嗰个甲状腺咧，可能佢认知障碍症都好啲，都未必需要插胃喉。 嗯， 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我哋需要注意翻。其实呢个系一个可以帮到好多嘅即系精神问题嘅一啲嘅病友啦，啲老人家咁啊，保持翻佢个甲状腺荷尔蒙嘅水平咧，就好多病咧都可以控制得到。 简单啲讲，都系病向前中医啦。 啱啊！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峰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我哋就住甲状腺继续探讨下啦。 系， 拜拜， 拜拜。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 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啊，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嘅时候系下个星期四清晨上嚟啊！ 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一定你星期四再见，拜拜。 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九成三阿富汗家庭冇足够食物，干旱导致小麦失收，令食物供应问题恶化。《华尔街日报》引述志愿组织人员指，阿富汗全国人口可能在几个月内陷入贫困境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警告，阿富汗教育在取得20年进展之后，可能遭遇世代灾难，特别是在女童教育方面。黎巴嫩后任总理米卡提宣布组成新政府，打破当地近一年政治僵局。 總統奧恩和米加提在首都貝魯特簽署新政府組成法令，新政府包括24名成員。米加提見記者的時候說，黎巴嫩的經濟形勢非常嚴峻，他將會不遺餘力聯繫國際組織獲取援助，以確保國民基本需求。他承諾會全力以赴阻止黎巴嫩經濟崩潰，令國家重建繁榮。現年65歲的米卡提曾經在2005年和2011年兩度出任黎巴嫩總理。去年8月，時任總理迪亞卜因為貝魯特港口大爆炸宣布政府總辭，成為看守政府。同年10月，哈利里獲授權組閣，因為和奧恩有分歧一直無法完成。今年7月，哈利里宣布放棄組閣，米卡提被任命出任新總理。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所谓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民族和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反分裂、去极端化问题。事实上，新疆教培中心并非什么集中营，而是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举措。所谓的种族灭绝更是无稽之谈。郑泽光说，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本质上是抹黑中国形象的政治操弄，这个法庭实质上是反华势力资助的民间机构，是不折不扣的伪法庭，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和效力，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误导英国民众，破坏两国人民友好，干扰中英关系顺利发展。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有关恶劣行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联合举办涉疆问题网上新闻发布会，郑泽光在发布会上发表有关讲话。政府宣布由今个月20号起开放竹篙湾检疫中心第一期和第二期，合共800个单位，供在 A 组指明地区完成接种疫苗之后来港的外佣作检疫用途。当局每个单位每晚收取480元，包括三餐膳食和所有费用。雇主和职业介绍所可以从今个月14号上午9点开始，经劳工处外佣专题网站的预约系统申请预订的房间，安排适用于菲律宾、印尼、泰国、孟加拉、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成接种疫苗后来港的外佣。政府说，为了严防输入个案，检疫中心每日安排最多50名的外佣入住，预约系统会显示未来30日可供预订的房间，劳工处会按照递交申请的先后处理申请，一至两日内联络申请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市区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雷暴，吹微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午初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